耳长长，招运进宝； 兔眼圆圆，风光无限； 兔腿蹦蹦，事业上冲； 兔尾短短，烦恼不见； 兔身白白，鸿运不歇； 兔舌舔舔，新年如愿； 玉兔迎春，闹新年； 热热闹闹，过大年。